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38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至36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舍戒若常若无常，说畏戒舍十戒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舍戒若乐若苦，说畏戒舍十戒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舍戒若我若无我，说畏戒舍十戒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舍戒若净若不净，说畏戒舍十戒即舍处，舍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说，行净律者应求舍戒若常若无常，应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应求舍戒若乐若苦，应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应求舍戒若我若无我，应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应求舍戒若净若不净，应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舍戒若常若无常，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求舍戒若乐若苦，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求舍戒若我若无我，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我若无我，求舍戒若净若不净，求畏戒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名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当知皆是，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身戒若常若无常，说处戒身识戒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常若无常，说身戒若乐若苦，说处戒身识戒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若乐若苦，说身戒若我若无我，说处戒身识戒 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说身界，若净若不净。说处界，身识界，即身处，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副作是说，行净律者应求身界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身界，若乐若苦。应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应求身界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身界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教示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如是求身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求身界，若乐若苦。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求身界，若我若无我。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求身界，若净若不净。求处界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，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，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未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意界若常若无常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意界若乐若苦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说意界若我若无我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意界若净若不净，说法界意识界即意处，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依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净律者应求意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。应求意界若乐若苦，应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。应求意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法界乃至意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。应求意界若净若不净。应求法界 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若又能求如是等法，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异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异界，若乐若苦，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乐若苦，求异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异界，若静若不静，求法界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脚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地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水火风空世界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地界，若乐若苦，说水火风空世界，若乐若苦，说地界，若我若无我，说水火风空世界，若我若无我，说地界，若静若不静，说水火风空世界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净律者，应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地界，若乐若苦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乐若苦，应求地界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我若无我，应求地界，若静若不静，应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静若不静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如是求地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常若无常，求地界，若乐若苦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乐若苦，求地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我若无我，求地界，若静若不静，求水火风空世界，若静若不静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脚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脚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说无明，若常若无常，说形、识、名色、六处、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、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常若无常，说无明，若乐若苦， 说形、识、名、色六触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乐若苦。说无名，若我若无我。说形、识、名、色六触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我若无我。说无名，若净若不净。说形、识、名、色六触，触、受、爱、取、有，生、老、死、愁、叹、苦、忧、恼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说，行净律者应求无名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；应求无名，若乐若苦；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；应求无名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；应求无名，若净若不净；应求行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求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加持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如是求无名，若常若无常，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常若无常，求无名若乐若苦，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乐若苦，求无名若我若无我，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我若无我，求无名若净若不净，求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，若净若不净。依此等法行净律者，我说明为行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如前所说，当知皆是说有所得相似净律波罗蜜多。复次，乔使家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等为法无上菩提心者，说不施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说不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说不施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说不施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，说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若净若不净。若有能以如是等法修行净律，是行净律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说，行净律者应求不施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常若无常，应求不施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应求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若乐若苦，应求不施波罗蜜多若我若无我，